Hello， 北京时间的早上8:04，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月月。 嗯，大家好，我是乐桃，很高兴又在这儿见到了大家。今天呢是4月18号，然后在出行方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出行方面啊。首先来说一说天气，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的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的气温只有14摄氏度。说实话，今天的温差还挺大的，可是空气质量呢是中度污染，口罩又成为了我们今天出门的必备。 没错， 其实我觉得到了春天，虽然说这两天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是因为我是柳絮过敏体质，所以说其实还是摘不下来口罩。 所以这两天是你最敏感的时候。 对对对，这两天真的是鼻炎好难受，好难受 啊！我这两天也是在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就在刷嘛，说这两天还是要多戴口罩，因为他好像跟你一样也是会比较敏感。 所以说这两天今天的天气呢，除了要防这个柳絮，还得防雾霾，所以说口罩您还是得备着。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呢，限行的机动车是禁止在五环以内的道路行驶的。再来跟大家普及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跟我们日常非常的相关哈，就是我们朋友圈那些遇到的奇葩的人和事情，当然他们发的朋友圈也是。 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有很多可说的，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我觉得有的人我看到有的朋友圈，我真的是蛮想吐槽他的。 是吗？ 我觉得朋友圈我还总结了一下，分为几大类。 哇， 稍后我们在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们再讨论一下啊。 是的，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来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是什么呢。 好的，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是一个可以听的同时呢又可以看的广播电台。 没错， 所以说如果要是您现在在上班在开车的话，就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互动的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啊，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那搜索完之后点击关注，有一个直播间的按钮应该是在左下角，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当然了，我们还有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和和我们的这个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 好，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好，一起来跟大家看一看今年青年头条号有什么内容呢。今年我们在这个青年头条号板块一共给大家准备了3条信息。 是的， 其中3条都是，第一条是民营企业的招聘月开始了。第二条呢是杨柳飞絮高峰期，全市综合治理30万株杨柳树，这也是我说的。就到了这个时候，每次 就 是 到这时候了， 就到了鼻炎的时候了，是吧？ 哎，没错哈。 另外呢，第3条是澳门宣布和内地要互认驾照了，以后您去澳门自驾游开车会更加的方便。 哇哦！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好，具体我们青年头条号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一一来为大家讲述。首先第一条就是民营企业招聘月开始了。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多找工作的朋友就一定要注意了哈。 因为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马上要毕业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来说，现在正是关键的时期嘛。 是的，有一个叫什么金四什么银五什么，就是 招聘月 是 吗？啊，我还以为是买房。 四月五月是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哈， 没错， 因为也是最后的时机了，所以要抓紧 春招，对吗？ 对，春招最后的时机一定要抓紧了。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中旬，那全市呢将开展民营企业招聘月的活动，您可以上网查询相关的招聘信息。那这个网上服务平台的名字就叫做百姓就业超市，百姓就业超市，大家可以记下来。 这个名字就是你可以随意选购的样子， 逛一逛的感觉。 可是就业好像不是随意选购的， 可能想用这样的一个名字让大家这个降低一下这个紧张程度。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像超市的名字，让别人觉得里面的工作还会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工作种类啊、机会啊还是挺多的。 是，如果需要就去逛一逛。 都有哪些人可以参加这次招聘呢？记者了解到啊，这次活动是以今年的高校毕业生为重点，同时呢也是面向青年失业者、长期停产的企业职工，另外还有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以及低收入的贫困人口等。他说到了这个。 青年失业者，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种落寞的感觉，就是刚刚有工作，刚刚青年正值朝阳，接着就失业了。 他前面还是应届毕业生，然后后面一条就是青年失业者。 对，但是我说据统计啊，说现在这个90后辞职率非常的高，而且辞职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短，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干上一年都已经很算很长的，90后的第一份工作、干上一年都已经算很长的，另外还有什么三个月两个月可能来两天我就不想来了。 我是知道现在90后跳槽跳得很频繁，但是一年就已经算长的了吗？ 对，然后据说这个据统计分析，为什么90后容易就出现这种跳槽啊什么的行为吗？说是因为你看90后嘛，现在是上有老不用养，然后下面还没小，对不对？所以说就自己一个人嘛，对，没有什么压力，没有 吃饱全家都 对，只要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然后其实我跳槽没有什么成本的，我无非是换一个地方而已。 是的， 另外呢，现在说实话，因为这个大学生有的时候老会变成这个廉价劳动力，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 印象。大学在校生会是这样， 对。 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毕业之后，应该会好一点吧？ 老师说是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钱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90后跳槽的一大原因吧。 可能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点就是90后现在想法特别多，而且都特别的有个性。就希望能够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或想象当中的那些工作。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段子，说是这个老板和90后职工谈钱，90后职工和老板谈钱，然后老板说我们不谈钱，我们谈一谈情怀然后谈一谈梦想。 但是90后 90后 不给你那套。 90后的辞职信说，我跟你谈钱，你跟我谈梦想，我的梦想是不上班。那你到底要不要跟我接着谈？ 这个、 如果不要谈的话，那我辞职了。 好好聊一聊。 对， 看来90后还真的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啊。 没错， 尤其是在这种比较特殊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比如说没有太大压力之类的，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对，没错。然后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招聘月的信息啊，今年的这个招聘活动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就是人力社保局推出了百姓就业超市的网上服务平台。平台上面呢是汇集了全市的就业服务资源，还可以发布个人求职、单位招聘以及技能培训各种各样的服务性的信息。您还可以在平台上找到专业的人士来指导自己找工作，还有职位匹配度的测评服务。我觉得这像是一个猎头给你做的一个详细的职业评估吧。 是的，是的，就看他这个网站内容也更加的全面了哈。 对。 那么另外呢，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平台信息的准确性等等问题，那岗位的信息真实性和有效性都是由各区的相关部门进行把关过的。同时呢，人力社保局呢还会陆续的对岗位的数据啊、活动开展的情况进行效果的评估。那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哈，那这次招聘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五月中旬啊，想找工作的朋友们可以在百姓就业超市平台上查询信息，时间还是很长的。 没错。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我们的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条，就是这个柳絮又要来了。每到春天， 相关性很高啊。 对，本来今年的春天因为稍微冷了一点，所以说柳絮它已经推迟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往年好像都在四月份吧。今年的北京现在是据说柳絮的高发期在5月份。 五月份，今年就晚了大概一个月。 晚了大概，对，晚了两个星期好像是。 差不多。那这条消息大家也要听好了哈，尤其是这个体质比较敏感的，像乐淘这样的。对，所以说呢咱们也要关注一下。那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说过哈，最近呢杨柳絮又开始飘起来了，那大家在预防过敏和火灾一定要注意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得到了消息，为了防止飞絮带来的安全隐患，北京呢将在今年综合治理30万棵的杨柳树。那具体的措施包括注射花芽抑制剂，同时呢还包括了更换衰弱的树木，适量的修剪枝条等等。那据了解呢，北京现在的杨柳树主要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种植的，当时呢城市的绿化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可以选择的品种非常少。因为杨树和柳树非常适合在北京的土壤和气候，那它的生长速度也最快，而且养护的成本很低，所以呢就成为了当时绿化的主力军哈。那所以说呢，面对飞絮，除了一些常规的治理措施，我们呢 包括咱们北京也正在努力的培育一些新的品种，目前已经成功培育出了50多万株新品种的白杨树，未来有可能会替换掉飘飞絮的树木。 嗯， 所以说， 哎，王玉，我给你普及一下，这个你知道柳絮是什么吗？ 柳絮是种子吧？ 那你知道，是柳树的种子，没错。那你知道什么树会飘柳絮吗？就是什么样的柳树会飘柳絮？不好意思，没有具体给你分类一下。是我的意思是雄柳树还是雌柳树？ 哎，我还真的头一次听到柳树还有雄和雌之分，就是 对，柳树是有雄雌之分的， 植物也会有是吗？ 对，植物也会有雄雌之分。 那应该是，如果我逆向思维的话，女性就是应该是雄的柳树它会。 但是据这个官方统计，好像是雌柳树。 是雌的吗？ 好像是。 那我就不应该用我的那个传说中的逆向思维。 对， 我刚还想。 所以说因为北京今年都在治理雌柳树、 哦、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雌柳树，刚才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是这么说的、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哦、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因为现在正在治理这个雌柳树，所以说好像就是因为雌柳树在一直飘柳絮、 嗯、 而且柳絮这个东西除了会有很多人过敏以外，柳絮非常的易燃、 哦、 然后也有火灾的风险和隐患。 是的，所以说不仅要个人加强防范，防范这个防止过敏哈，同时呢、 嗯、 也要防止这个，尤其是在春天天干物燥的时候，防止燃烧啊、 嗯、 或者是相关的事件发生。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消息。那下面也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比较相关、 嗯、 尤其是喜欢去港澳地区的， 对、 啊、 而且喜欢自驾的朋友， 是的， 我觉得现在自驾游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普遍了。 对，没错，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个新地方，原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啊，我到了这儿人生地不熟的， 我 发现现在导航 啊 真的，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这个导航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对， 而且租车非常的方便。 对，现在还有很多租车的软件呀、 啊、 或者网站、 啊、没错没错、 嗯、 然后你到了机场你可以直接提车，然后你就可以想去哪儿去哪儿，你省去了这个打车找路的麻烦，你直接在导航里面输入嘛。而且现在导航真的是非常的发达，前一段时间我在泰国的时候、 嗯、 看到他们那个中文的导航，真的是，因为泰国都是右舵车、 哦、 在国内都是左舵车， 对对对， 但是泰国的驾照和中国的驾照是互可以、 可以 泰国是对互认的、 okay， 对、然后呢这个他那个导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哦、 不光可以给你导路程， 嗯， 和还有目的地啊这些路线啊什么的导航会给你规划、 嗯、 另外呢导航的一些提示里面还会告诉你，因为这儿是泰国，他们右舵车和左舵车毕竟行车道是不一样的，然后他都会提醒你，然后什么样的车、 哦、 什么样的灯什么样的线是干什么用的，然后非常非常的详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自驾游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没错，这么方便的情况之下又有福利来了、 嗯、 好，我们继续来听、 嗯、 那内地的驾驶证可以在澳门使用了，所以说有计划去那里的朋友们开车走起。 据了解呢，这个澳门特区的政府去年的10月份就公布了互认驾照的初步方案还有建议、 嗯、 表示呢持有符合资格驾照的澳门居民可以不经过考试就可以直接的换取内地的驾照，而拿着内地驾照的居民呢可以直接在澳门开车了。现在呢这个协议是终于签署通过了。 嗯，我估计大家就是现在已经有一种冲动啊，再去澳门走一圈、 嗯、 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哈。 嗯，没错。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全世界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承认内地的驾照、 就是、您要是到了国外以后，然后您可以在哪儿租车呢，可以直接拿您的中国驾照就可以一路畅通呢。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嗯、 在这个法国、比利时、阿联酋，只要您在当地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就可以凭借着驾驶证还有翻译件然后直接开车。 嗯， 在新西兰呢内地的驾照可以合法的使用一年，而在葡萄牙、内地驾照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 嗯， 另外承认内地驾照的国家呢还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墨西哥、巴拿马、阿根廷、希腊和爱尔兰等等等等。 嗯， 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泰国好像也是可以的。 哎， 嗯，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想体验一把自驾游的话，最好提前查一查当地的驾照的政策还有交通的法规，提前的准备好相应的证件。 没错。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vovay 我们青年说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进行互相的这个交流哈，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互动话题。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在朋友圈，尤其是微信朋友圈当中，你所忍不了的那些奇葩事件。 好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就是我们的公众号，还有另外还有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一起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首先计划一，关心娱乐。 看今天有什么样的娱乐信息呢？首先是董子健、钟楚曦脱单有秘籍。 哦， 哎，我问一个私人的问题，王月，你是单身吗？ 是。 好，那我也是嘛。你看两个单身的人在这儿 学习一下， 怪不得两个单身的人早上起来来上班是吗？ 好像是。 那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脱单到底有什么秘籍呢？大家可以关注在星期五上映的电影，叫做《脱单告急》。这部电影呢是由董子健、钟楚曦还有春夏主演，是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片。在大学里面呢，单身了四年的男主角不小心和这个校园的大姐大闹出了绯闻。大姐大呢为了摆脱他，就帮男主角追求另外一个女孩，但是呢最后这个男孩追上谁了呢？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剧情就是一个男孩追两个女孩，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是吗？ 反正卖了个关子，到底是结果怎么样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看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说这个电影当中啊，还展示了不同类型的男生在于追求爱情时候的不同风格，还有追求过程当中呢大大小小的误会，据说是戳中了不少的人。女一号钟楚曦也说，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男女之间的确是存在着差异的，比如说很多男生就不理解为什么女生在吃东西之前要先拍照。 哎，这个我解答一下，这不是什么什么 留在自己的手机里 是吗？食神嘛，食神就是要先拍照啊，而且就 拍照开光是吗？ 对对对，比较方便发朋友圈之类的。 然后脱单告急这部电影也就还原了我们这样的差异，就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差异还是挺大的， 还挺大的。 虽然说我现在突然让我想不起来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会跟女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啊，你们男生原来是这么想的，我们是怎么想的， 对 不 对, 对, 对， 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会有 天差地别的差异。 会男生感觉更理性一些，然后女生可能做一些让男生觉得哎有必要这么做吗，就很形式化一些的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男有的时候就回答 so what。 对，确实有很大的差异哈。那么这部电影也许就会带给大家这些答案了。那电影当中的三位主角也是让人非常的期待。那董子健呢，虽然年纪小但也是老戏骨了，他出演过像青春派啊、少年班啊、山河故人啊等等。那春夏曾经凭借着踏雪寻 梅， 哎，没错，成为了 这可是影后呀。 对呀，香港金像奖的影后。那钟楚曦呢被冯小刚导演选中出演了 芳华。 对，当时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对，没错，这三个人啊还都是这个实力派的年轻演员嘛。 没错，所以不知道三位哈聚集到了一起能否擦出更亮的火花啊。 没错，一起期待一下，可以到周五在本周五去电影院一起去寻找一下答案。 是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娱乐话题。首先第二条就是关于好莱坞动画电影《犬之岛》，那它也是在周五上映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另外一部作品。 这部电影呢是由维斯·安德森执导的动画电影，这部叫《犬之岛》。早在2011年啊，这个安德森导演就凭借着动画电影《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获得了金球奖以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提名。犬之岛呢是他的第二部动画作品奖，或第一部就已经获得了奥斯卡是吗？那后面的上升空间不是很大呀。 哎，你说这个也是让人愁的一个吧。 看他能不能保持一下了啊。这个犬之岛是他的第二部动画作品，讲述的呢是在未来的日本，小狗的数量太多了，这个狗流感也是在不断的传播。市长呢就下令把所有的小狗都扔到了一座垃圾岛上，有一个小男孩为了寻找自己心爱的宠物狗独自一人踏上了旅程。 那 也是这个人和小动物的故事嘛。 是，这种一般都会特别的催人泪下。 没错。 那值得一提的是，原版电影的配音演员也都是好莱坞的大咖，包括了斯嘉丽·约翰逊 啊，我爱的斯嘉丽 啊，你最爱的他，同时呢还有布莱恩·科兰斯顿，同时呢还有今年奥斯 斯卡影后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等等、 嗯、 那同时呢中文版还邀请了朱亚文和宋佳两位实力派的演员来配音哈。 嗯，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最近这个综艺节目叫做这个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 就是配音的一个《 声临其境》 哦，《声临其境》 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个朱亚文在总决赛的时候，我看了朱亚文和宋佳两个人的配合和表演，我真的觉得两个人的配音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强。 这个 我被楷模 是吗？对对对，确实这是很多播音系，尤其是就是声音控的， 对 学习的一个很好的节目哈。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还是蛮期待去看看中文版的。 哎，没错， 因为原来。那时候老觉得，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不是很爱看这个译制版、中文版， 就是 觉得 怪怪的。 对，总有那种哦，亲爱的，就老有这种感觉，是吗？ 你也可以的， 老有这种译制片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自从我看了这个《声临其境》以后，我觉得未来的配音一定会更加的自然，更加的这个接地气，让大家觉得哇。原来这个中文配音一点都不输这个英国的英语的原声， 没错。而且像那个《声临其境》这个节目，它也确实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了配音界、 嗯、没错 配音这些工作者他们日常生活的情况哈， 嗯、 还是非常厉害的、 嗯。 那同时呢，今年年初犬之岛也是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目前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高达 8.6分 啊、 嗯， 所以说、 啊、还是很高的， 真的已经算很高 了。我一直觉得这个豆瓣还是非常的 很准。 对对对，很权威的。我一般看电影之前，我都会先看豆瓣的。 就是大家这些电影爱好者，在前面不管是看，就是真正上映前的评估，还是上映后的评估， 嗯、 大家的这个水准还是很高的哈。 没错，没错，没错。 嗯、好。 继续来关注这个今年北影节的名单。我觉得刚才聊的都是国外的电影，现在这个终于来了一个北影节，就在我们的北京。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抢北影节的票、 嗯、北影节我没有，因为我最近断不了要出差，我今天又要离开北京了、 嗯、 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而且这两天每天早上在上咱们青年说的时候、 嗯、 也都有相关的信息、 嗯、 我的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面不停的在晒、啊、有没有一起去哪里看什么 的影片。对对对，因为有很多的电影它已经很久之前就已经放映过了，然后大家也是补一波情怀嘛。 很多都是经典的片子。 对，没错，就像今天的片子里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片子、 哦、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电影一起来展映啊。 嗯、 首先来看在这个耀莱国际影城五棵松店今天晚上的6:30就是系列电影之X 战警， 嗯， 今天晚上是第三部《背水一战》，在晚上的8:45呢，将上映第一部《X 战警：第一战》。 哇 哇，这个系列电影还是非常的期待的。虽然说这个虽然说自从它上映的时候没有赶上，但是呢，之后在这个网上无数次的。重新重温了这部电影，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想去看一看的。 嗯， 另外呢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小西天店今天晚上的6:30将上映风雨之夜，这是一部上个世纪20年代的黑白默片，是著名作家导演朱寿菊先生的作品，讲述了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在电影结束以后呢还有一些讨论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与一下。 嗯，没错，都是很经典的片子。 嗯，没错。 那同时呢在天幕新彩云影城晚上的6:15上映对他说，他呢是一部西班牙的电影，讲述了两个男人都在照顾已经变成植物人的女朋友、 嗯、 那同时呢爱情友情过去和未来都发生着改变。那同时在晚上的8:45将会上映王家卫导演的作品堕落天使。另外呢在耀兰影城的慈云寺店晚上的6:15将上映 4K 版的梦、 哦、 这个是 日本 导演 黑泽明的经典作品， 对对对，是他的经典作品、嗯，同时呢整部电影呈现了导演的8个梦，不同的梦境里面有不同的场景，配合着不同的色彩，几乎反映了人类生活的所有主题。 嗯，没错， 所以今天的这些推荐啊还真的是非常重磅的、 嗯、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票票平台上进行查询，目前还尚有余票。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8:29，我们要进一段半点的报时，一段音乐以后我们要进一段半点的报时、 嗯、 我们稍后见， 待会见。

现在也只是个美丽的谎言，谁能用心去体会这疲倦？诗人为了大海放弃了一切，可是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遍，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渺小。 刚才这个一直还跟王悦在说，我说今天的这个电乐啊真的好想让人睡觉、 是的是的，早上不应该放这么， 我觉得早上起来应该是唤醒大家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放了一个， 那 今天早上起来这个能量场不太对， 那我们现在再补一段开个玩笑哈，确实早上应该听一些更加嗨的歌曲， 对啊没错，大家本来是刚刚睡醒嘛，然后这个时候就应该动词大词动起来 了，没关系 对对， 反正我们现在来了嘛补救一下哈、那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继续来关注第二个计划二，也就是我们 关心 体 育、 没错， 有一个人我们也是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他是谁呢，他是在这个 表情包， 对表情包还有洪荒少女洪荒之力是吗， 是、 在这个里约奥运会上非常非常火的就是傅园慧、然后呢在这个全国游泳冠军赛上，洪荒少女傅园慧目前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比赛项目，在50米仰泳的决赛当中夺得了冠军，拿到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真的是备受大家关注和瞩目的这样一位哈、那傅园慧呢这几天过的也是起起伏伏。最开始的200米的仰泳预赛当中只是获得了第14名，没有进入决赛。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200 米 啊 不是他的， 对，不是他的主项， 不是他的强项， 没错。那这次没想到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也是很伤感，和平时这种神采奕奕啊嘻嘻哈哈表情包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哈，甚至呢也对记者说道，哎，伤病太严重了， 很 可能 会 退 役 啊、大家真的不希望看到这个， 也希望他能注意自己的身体，延长自己的这个运动生涯。 是的是的、那在100米的仰泳决赛当中呢，他也是获得了第三名，没有拿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好在50米的决赛当中他发 挥 得 非 常 好、 没错哈，同时还创造了本赛季世界第一的好成绩。 可是啊，这个傅园慧今年其实才22岁，如果 95年的、 也不一定，也可能是96的， 差不多， 对不对、对， 95、96。 如果呢只算上这个国际大赛还有这个洲际赛事的话，他一共是拿到过8块金牌、另外还有两枚银牌以及一枚铜牌，在国内的比赛当中呢获得冠军赛的6连冠，说实话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好的。你 没错， 王悦是几几年的？ 我比他大1-2岁吧、 有几个冠军几个金牌几个 我数一数啊，数不太清了也 什么幼儿园舞蹈比赛冠军 也差不多吧可能辉煌就在幼儿园了。 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洪荒少女我们先给她加个油，另外也是希望她能调养好自己的身体，在以后的比赛当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没错， 对，长起来嘛，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的？ 是啊。好了，我 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计划三。 计划三是什么呢？来关心一下身边的事儿。是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是相继接入了不动产的预约系统。目前的不动产登记的预约系统已经在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四区全面上线了。上个月呢，北京启动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的改革，在这一个月以来呢，是多项举措迅速落地，包括不动产的登记、房屋的交易以及税收领域的易窗办理和移动预约等等等等。易窗办理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是在不动产登记的场所把登记、交易和缴税这些业务全都整合到综合服务窗口，你不用再到处跑了，给你提供一站式服务。 一站式服务，这个对于很多办事儿啊或者办这些手续， 对，没错呀，原来是一个窗口排队再往另外一个窗口排队，现在真的是一个窗口就全部解决了， 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哈，真的是一个好事情。那目前的各区在不动产登记场所一共设计了35个综合服务窗口，都已经进入到了易窗办理的试运行阶段。那不动产登记预约系统全面上线之后呢，包含网上预约和移动预约两个部分，那各类的法人机构或者是个人都可以提前的预约，然后到综合窗口一站式办理业务了，所以真的是大好事儿哈，就节省了很多， 真的是便民措施嘛。 是的，是的。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今年有8类的考生可以获得中考的加分，中考也是马上就要到了，因为马上就到了夏天，夏天就是各种考试的时候，中考啊、高考啊。 现在是4月中旬，然后 对啊，马上就还有2个月吧， 6月份初是高考，6月中旬是 中考， 对，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考，还有2个多月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这个新中考马上就要举行了，今年全市是有8类考生可以获得5到20分的加分，还有部分的考生呢可以享受到优先录取的政策。 哇哦， 在下周一呢，享受到照顾的考生信息就会公示啦。根据规定呢，今年的中考有2类考生是可以加20分的，一类呢是烈士子女考生，另外一类呢是在艰苦边远地区或者是高风险岗位上连续工作3年以上的军人子女，可以是享受到加10分的考生。其中有因公牺牲的警察子女，考生本人获得了见义勇为的称号，或者是担任战备值班任务3年以上的军人子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获得10分。 对， 另外呢还有3类考生可以加5分，其中是包括了归侨的华侨子女、台湾省级的考生，或者是从边疆、山区等地转来本市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 没错哈， 这些考生是可以加5分的。 对，还是有一些福利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再关注哈，那现役军人子女、现任的驻外领地使馆的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同时呢还包括了这些相关的人员，在考试的总分相同的情况之下，将会有 优先录取。 对，同时呢要申请加分的考生呢，需要填写加分申请表，在学校统一核对之后，在网上录入信息。同时呢要提示的是，享受加分和优先录取的考生信息将在下周一进行公布。大家可以登录教育考试院网站 来进行查看。另外继续来关注奇葩青年有话说。 好，奇葩青年有话说啊，到底有哪些奇葩的事情和奇葩的事件要跟大家分享呢？ 首先来看是第一条，遭遇了10年的校园霸凌诽谤者被判拘役3个月。 天 哪！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是这个网友千寻与猫和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浙江温岭的王女士从高一开始就受到了校园欺凌，几乎是成为了全校公敌，谁敢帮她就会一起被欺负，甚至到了高中毕业以后，这种欺凌会从线上到线下一直都没有停止，几乎持续了10几年。 天哪， 这个、 10年的， 我觉得王女士真的是，哎，这10年不容易啊。 她。哎，真的这种事情有的时候还不好去说。 没错，王女士都受到了哪些欺凌呢？说是在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不小心打碎了王女士的杯子。同桌开玩笑说，哎，这杯子值300万吧。 结果有人把这句话曲解了，发到了学校的贴吧上，说高一某班处理一奇葩女孩，自称所用的茶杯300万，小学的时候就整容，男朋友成群，真是神一样的奇葩女子， 就是三人成虎。 真的，我觉得这个以讹传讹， 对对对，这种还真的很挺可怕的，就是软暴力，就叫什么，就是另外一种更可怕的一种暴力， 对，比打你一顿还要更加的可怕。 是的，那从此以后呢，王女士也是不断的被欺负，曾经被一位学姐打过十几个耳光，同时呢还被谣传是妓女。这个外面的声音很可怕哈，大家以为哎，毕业之后是不是好一点呢？那毕业之后，有人还在大学的论坛呀、微博、知乎等等平台上面继续的来污蔑 王 女士。那少数的校友曾经帮助过她，但是因为欺凌者人太多了哈，而且这个声音又很多，所以说这个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真的，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当时的他应该是多么的无力。 对对对， 终于呢，这个王女士也是忍无可忍，在去年的6月份开始收集证据了，起诉主要的攻击者和相关的网络平台。法院在前几天认定这个被告人构成了诽谤罪，判处拘役3个月。 那很多网友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呢，也都站出来为这个小姐姐叫好哈。同时呢，面对霸凌，退缩是没有用的，希望以后再遇到这样事情的人呢，都就是能够勇敢的站出来。 没错， 与此同时也希望这种事件 不 要 再 出 现 了。 我觉得真的，如果你退缩的话，真的你会不断的被欺凌。 是的是的，就当时一定要勇敢起来去发声。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条，说是这个博士论文科学的解释手擀面的原理。我发现这些现在的博士研究的吧，都非常的神奇啊。 手擀面 到底有什么原理呢？ 他学的是什么食品什么 食品加工 之类的。 食品加工博士是吗？ 关于中国传统食物的 和刚才的那个被欺凌的故事不一样，来讲一轻松的故事啊。 是的， 说在这个大家的印象当中，博士论文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样子啊？这个网友唐唐就发来了消息，说他有一个博士生的同学是西安人，写了一篇论文，一本正经的解释了一下手擀面制作原理是什么。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论文题目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故事。这个论文题目叫什么呢？叫做 手擀面的加工过程中的非线性力学以及热力学原理。 大家可以猜一猜它是什么专业的啊，这个到底是学美食的还是学物理的啊？非线性力学和热力学原理。那文章当中说了，擀面看似简单，背后却蕴藏了极为复杂的力学原理。那面团在擀成面条的过程当中呢，呈现出了复杂的非线性力学行为。那时至今日呢，相关研究仍然极为欠缺。文章具体是怎么去阐述原理的，咱们就不说了。反正我也不懂，你也不懂。 反正我也看不懂哈。光看题目我就觉得啊， 就还挺厉害的。对，然后同时呢，有位教授还评论了一下哈，说在西安之外吃面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后悔的，因为西安人一般只吃现做的手工面，要是不是酷爱吃面的话，估计写不出这样的论文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他是写出来这种力学和热学原理之后，为了更好的辅助那些做面条的人。 你做面条的时候会想力学原理吗？ 做出更口感更好的面条吗？ 因为这个前天我还看到了一条这个消息啊，说这个本科生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第一章，什么是袜子？第二章，人为什么要洗袜子？第三章，手洗袜子的技巧。 是的。 第四章，一种全新的洗袜子方法。这是本科生的论文形式啊。但是这个研究生就是第一章，洗袜子的定义以及其历史的演变。第二章，不同的洗袜子方法的优劣对比。第三章，搓揉姿势、洗衣粉用量以及水温对于洗袜子过程的影响。 是的。 第四章，如何的科学的这个科学的表达这个洗袜子的效果，以蒙眼闻味的方法为例。第五种呢，是第五章呢，是洗袜子的最优手法总结以及洗袜操的视觉呈现。 哇，这是很形 象的。研究生是越来越深啊，然后知道了 这种博士的又是怎样。 对，然后到了博士就简单的一个洗袜子这件事情啊。第一章是洗袜子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以及其设计上的不足。 好严肃的一个问题。 第二章就是基于生物智能和电能的洗袜子方法对于袜子臭度的衰减作用以及其表征。 天哪。 第三章是搓揉姿势，12丸机 基苯酸氨黄的浓度，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化学的， 可能是不是袜子的那个 味道 的某一个就是元素、 浓度、水质的硬度对于洗袜子过程的影响。 嗯， 然后第五章是自动洗袜机概念的提出以及其原理、制备方法以及应用场景。 天， 最后一章是以静电纺丝法制备一双永远不会臭的袜子，以及市场调研。 天， 这个博士生啊，研究的真的是越来越深。 是的，是很深入哈。那像这个关于手擀面的原理，它是不是也其中也要提一个自动制面机之类的？就是自动手擀面。 我觉得他一定要提出一个这么专业的理论。 是的， 热力学的这个还真的是看不懂啊。 对对对，那其实像这种类似的论文也是非常常见的哈。那博士们。除了研究造飞机啊、造导弹呢、同时还有这种去研究一些很细小的，比如说手擀面呀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同时呢，我觉得如果真的他提出来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这个有依据，同时有实用性道理的一些东西的话，还是吃我们的福利的哈。 没错没错。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靠谱青年的话题。 是的， 靠谱青年有话说到底是什么呢？说是这个这两天这条新闻还真的是挺火爆的，我觉得各种十万家都在聊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之前一直在电视上大家看到各种各样它的广告，然后大家还一直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呢。鸿茅药酒到底是药还是酒？ 对， 最近几天呢是鸿茅药酒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事件的缘起是去年的12月份，一个叫谭勤东的广东医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神酒来自天堂的毒药。文章当中说呢，是人在步入老年以后，这个心肌、心瓣膜和血管会发生变化，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尤其要注意，是不能饮酒的。但是鸿茅药酒的消费者呢，还基本上都是老人。该酒的宣传具有夸大疗效的作用，涉嫌到了虚假广告。后来鸿茅药酒的商家说，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呢，有两家医疗公司和七位市民要求退货了，造成的利润损失高达142万元。凉城县公安局在今年的1月份立案侦查，认为谭勤东的行为损害了商业信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跨省逮捕了谭勤东。但这件事儿呢，被媒体披露了以后，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的律师认为呢，是谭勤东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可能只是简单的普通的民事侵权。有网友质疑到说，这样的跨省抓捕到底是否是合理合法的呢？最近还有医师协会也是发表了声明，提倡公权力机关应该慎重地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和言论。昨天下午呢，公安部回应了这件事，表示呢将立即启动相关的执法监督程序，确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的依法办理。但是话说回来，鸿茅药酒这个东西它到底是药还是酒呢？到底是有没有危害性的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负责人说，鸿茅药酒呢其实是一种非处方药，经过了注册审批，主要是治疗风寒、腰酸和气虚血亏这些病症。但是呢，非处方药本身它还是药品，风险和收益并存，在少数人身上可能是引起了严重的不良反应，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曾经有130多例这个鸿茅药酒的不良反应报告，主要表现是头晕、皮疹和呕吐等等等等。说明这个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没错。 目前呢，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审查鸿茅药酒的虚假广告问题，也组织了专家团队对于鸿茅药酒的药品属性来进行重新的论证，相关工作还在推进当中。 没错哈，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呢，非处方药也是要按照这个严格的药品说明书的规定来进行使用的，不能够随便的增加剂量或者是用药次数，不能够擅自的延长疗程，更不能擅自的改变用药方法或途径。那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出现不良反应，应该及时的停药，严重的话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其实这种就是尤其是他这药酒之类的，很多人会联想到一些比如说保健用的 那种，保健品，对，大家会当保健品吃，但是说实话，是药三分毒吗？ 是的是的，尤其是他在一些宣传上可能还利用了比如说老年人啊什么，他们现在急需的一些心理的弱点。 对，没错。 那在这个时候 非常的有针对性，他的消费者群体们。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就上钩了。那经常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啊，就很多的老年人，然后他们也会去买，跟风去买一些这个保健品呀，或者是所谓的就是 保健的用药， 对，没错，而且还有各种理疗产品， 是的，是的， 电磁的，然后觉得什么，什么电疗的、磁疗的、温泉疗的、食疗的， 对，反正就是变着各种的花样去诱惑，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现在需要去注重自己身体健 康 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作为年轻人啊，因为我们节目可能更多看的是年轻人，那也多多的提示身边的父母或者是 爷爷奶 奶、 姥姥， 让他们也是加以辨别，包括我们也可以多加这个关爱他们，然后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们甄别一下。 没错，以上的信息呢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新浪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 那这第一时段是关于我们的最新消息。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抛出了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朋友圈里的奇葩事件以及奇葩的趣闻。那在第二时段，也就是9点到10点期间，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嘉宾小赵哈，一起跟我们 小赵同学， 对，小赵同学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你朋友圈里都有哪些奇葩的事儿呢。北京时间8点55分，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吧，然后到9点钟的时候，有一段整点的报时，稍后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一起跟您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 是的。 Thank you.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到网里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Hello， 北京时间的9点02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对 AM 927的青年说，我是月月啊。早上有点犯晕的月月。 王爷特别逗啊，这个王爷今天从早上起来，这个八点来了以后，就一直是今天早上起来第一次报时的时候，说是北京时间8点04分，刚说完蹦到了8点05分，然后这次就是北京时间9点02分，然后刚说完蹦到了9点03分。 我就是卡着那个点儿，卡着 就是57秒是吗？ 差一点的时候，对。 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了。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这个我们的小赵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我是小赵。 小赵也是， 应该是老朋友了。 对， 对，应该经常。 但是我们好像，我们俩好像是第一次见。 我跟乐桃是第一次， 对， 是的，是的，好像我记得，好像这个小赵同学哈，之前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和聊天哈。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都有哪些奇葩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忍受的地方。 对， 这个今天我刚来的时候，我还在问王月，我说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是你的朋友圈是微信发的那个朋友圈，还是你的朋友圈子里面有哪些奇葩，还是就光是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有哪些奇葩？ 这个问题就很有深度。 因为我觉得是有一点歧义的啊，这个朋友圈不能代表你整个的朋友圈子嘛，对不对？ 对，反正就是今天我们先这样，先从那个朋友圈，就是微信朋友圈开始聊。然后聊着聊着，如果要是有拓展的话也可以哈，因为一般大家的现在大多数人的这个朋友圈，微信朋友圈可能就真的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自己的朋友圈的范围。 没错。好，那我们先来请小赵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你有哪些你特别不能忍受的，就觉得我去这人怎么这样？ 就是这种启发，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多了， 多了是吧？ 这么多， 跟你的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 是不是两个小时时间不够？你说。 首先我要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奇葩啊，这个 你是属于哪一类奇葩？ 这个就是我是那种朋友圈里话特别多的人。 就是一天九条十条朋友圈的那种， 但凡有个风吹草动，我都想告示于天下。 你是发给了自己吗？我怎么没看到？ 你大概是被屏蔽了是吧？ 不小心把你扔到哪个分组里了？ 发现了，开个玩笑。嗯，那为什么就是自己会特别想发？ 就是因为我平时不是特别爱说话， 嗯， 不知道您有没有体会到？ 体会到了， 是吧？我平时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然后我也不太喜欢主动去跟别人说话，所以我觉得朋友圈 全都在朋友圈里面了。那你这个人好分裂啊， 双子座吗？ 对，就也不用太怎么去跟别人互动，就是自说自话嘛，这种感觉。 明白。 但是你对于你的朋友圈里面别人给你的评论，你是怎么互动的呢？ 评论就是哈哈哈，然后发表情之类的， 没有。更深入的， 来，这个就是朋友圈和现实生活不同之处，就是你可以用表情包。 哦， 啊， 这还是有点好。 就是，表情包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很准确的表达你当时的想法， 特别方便。 就， 嗯， 比如说你就是不想理他，表示无语，就发一个微笑就好了嘛。嗯，对。 但是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听到或者是看到有人发一个微笑，就纯微笑的表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微笑的表情吧， 嗯， 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是一种讽刺，一种哦， 嗯， 呵呵， 嗯， 就这种意思。 对， 但是对于家长们来说， 是的， 他就真的是笑， 就是微笑。 我妈很爱给我发这个表情，每次我妈就给我发个好的，然后微笑。 对对对， 然后我每次就觉得 一身冷汗， 心惊胆战。哎，我是不是哪儿惹到她了？然后后来想， 嗯， 哦，我妈就是微笑，就是微笑。 还真的是哈，就是必须要这个转换一下思维，在接收到这样的这个信息的时候。 对，没错。 我有一个同事也是，我们每次出去一聊天，比如说我们要什么时候哪里见，然后一约到之后，然后一聊，最后他一定会给你发一个那种微笑，或者有的时候他会甚至发呵呵。一般这个时候，我想把他删了，我想把这个人删除。 那我想问你们俩一个问题。 但是想想，就跟你刚刚讲到的一样哈，就是可能这个他的聊天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没错没错。 对， 我想问你俩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啊， 嗯， 你们最讨厌看到是哪一种信息？ 最讨厌 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圈有一个屏蔽的，屏蔽某些人的朋友圈啊， 嗯， 不看谁的朋友圈， 嗯， 你们都屏蔽了谁的？ 嗯， 我唯一一次屏蔽过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微商。 啊， 微商。 对，就是每天。 对，我的屏蔽里面有大量 的 微商， 不间断的发广告， 嗯， 主要是他跟我关系还特别好，然后我就一直不忍心屏蔽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一天二十多条吧，全是九张图，然后配一大长段文字， 懂的， 是的， 完全懂 的，是的，是 的， 我现在觉得朋友圈里面大部分都是微商，我倒都没有屏蔽他们的。 我的朋友圈是这样的，就是， 嗯， 比如说某个朋友， 嗯， 你说我现在来哪哪哪读书了，我要开始做代购了，未来我的朋友圈可能会烦到大家，不好意思，然后我就会屏蔽掉，先屏蔽掉，在你烦到我之前，我先屏蔽掉你，然后让你先就是没有烦到我的可能， 一点防备都没有就被屏蔽了， 防患于未然， 对，防患于未然。 看来微商或者是这个代购，可能这些信息确实容易招人烦哈， 还真的是。然后我觉得一天多少多少条，然后每次刷到朋友圈新信息啊，代购代购代购代购代购，就好像跟我 就觉得自己的流量就很浪费， 对啊，然后哎，我也不想买，我也不会买，你卖那个东西我也不会买，算了算了算了，就这样。这样，我简单的想了一下，这个朋友圈我觉得有好多种。首先，你们的朋友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说几种啊。第一种自恋型， 嗯，自恋型是不停的爆照吗， 嗯？永远在发 自 拍， 而且都是自拍，还不是那种特别美的照片。 嗯，不一定，但是就是一定觉得自己很美， 嗯， 然后。甚至比如说女孩居多。 嗯，哦，是的是的，我也有的时候也会自拍。 做个指甲要自拍，然后就做哪儿要自拍。 就是秀一下嘛， 就是，对什么东西， 哪怕是完全无关的话题， 对， 也要配一张自拍。 也要配一张自拍。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问哈，一般女生可能真的是就是秀的比较多一点。 嗯， 那你们男生比如说看见哎做个指甲吃个饭，就是刚刚也讲到吃饭前要自拍，不是自拍就是 拍 照嘛。 照，嗯， 就可能每天都会发一些这样的更新，你们男生都是怎么样的思维去看待的？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啊，但是我觉得， 嗯， 就像男女拍照的风格就有这样的差别。 嗯， 女孩拍照有的时候是朦胧感、隐约风， 哦， 你懂吗？ 就 是 活在那个 半遮半掩，对对对。然后呢，男生就是有脸就行， 就是有脸在那儿就 OK 了。作为一个直男癌啊，就是男生是有脸就行。 嗯， 所以说当女生发一个这样的朋友圈的时候，如果是吃的话，我会想，如果真的特别好看，我特别想吃的话，我会问他在哪儿。但是如果就是发个指甲什么的，我就无感啊，就我都不会点开这张图，耗费我的流量，然后就会拉下去。 嗯， 然后就想，哎，为什么不放脸呢？脸在哪儿？ 小赵同学呢，你会怎么看这些就是自拍呀，或者是晒指甲呀，晒这些吃的？ 我还是看文字内容吧，就是如果是自拍和文字就是完全没有营养的东西，只是自拍，那我就可能就不会理他。如果是觉得文字还挺有意思的，或者说也是和吃的有关，我可能也会问一句。 那男生好像更实际一点。 对，我们就没有你们、这个、 主要关心吃的。 昨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一个女生朋友，然后她发了一张自拍， 嗯， 然后另外自拍以后呢是一张截图，她说论女孩发一条朋友圈需要用到多少 P 图软件，然后那个截图就是打开了自己的后台，然后截了一张图，用了四五个 P 图软件在里面，然后就想哇，女孩好不容易啊。 所以在看到女生在发自拍的时候，各位行行好就点个赞吧，不容易， 辛勤的劳动成果，这都是。 刚才说完了这种自恋型，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种型叫虚荣型。 哦，虚荣型 就是住酒店。在房间里什么大开间啊，大包间啊，在车里啊，就一定要晒一张自己的自拍。 然后那里面上面可能还有各种这个摆件，或者是想 不一定就是这种虚荣型的，好像就是只在车上摆件的，那叫炫富型的，好像是就是各 种 各样的牌子一定要露出自己的 logo 来。我觉得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可以分得很细。 还不一样， 你不富也可以虚荣。 对，你别人的车嘛，对不对？然后我刚坐上去，哎，自拍一张， 有图就行。 你看，他就结合了自拍和那个虚荣型的一个。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是虚荣型的嘛。然后这个炫富型的就是一定要 奢侈， 若隐若无的，但是那个标又特别的鲜明，然后露出自己的各种大牌子， 勉为其难的露出了自己的这个， 哎，这就然后一副这就是我的生活，然后一定要把那个标放在最前面。我觉得这属于炫富型的，和虚荣型的，我觉得这是两个类型。 天哪，这还是不一样的类型哈。 对，你朋友圈里面有没有这种类型？ 这个我倒是比较少见， 可 能是我的朋友们都 想起来了一句话。 你的朋友很优质， 我也很赞同你的想法，就是我朋友圈里面好像也没有太多炫富型的，所以我想起来了一句话：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朋友圈。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是吗？ 是的，是的。 另外一种，我觉得还有一种叫做英文型。 哦，英文 朋友圈里没有这种， 英文就搞一搞洋气。 朋友圈，全都是英文写的。 啊，所有的朋友圈都是英文写的？ 对，全都是英文写的。 他是在国外吗？不是， 也不是啊，就是有的可能是，哎呀，我归国了，然后这朋友圈就是英文的，然后各种，但是 很洋气了。 对，然后英文的一定是不像我们平时说的那种，不像我们平时小学的时候学的，初中啊、高中学的那种英语很正规、很标准，然后就一定要加很多缩写， 什么 yep 之类的， 对，一定要加很多缩写，然后。简写，然后就这种 LOL laugh or laugh 然后加这种东西在里面，然后 很洋气， 写的非常的小字，非常的洋气，然后每次都要点朋友圈翻译朋友圈原文， 发现是一句完全没有营养的话， 对，完全没有营养， 就是看起来好像还挺什么什么的样子， 对，然后就各种简写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晒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相同于那种繁体，就是有的人还会用繁体去发，包括其实我反观一下自己，有的时候，但我不会全部都用这个，我有的时候也会故意的，就是闲着没事干嘛，可能然后把它翻译成繁体，然后发过去。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然后我们先来进一段歌吧，稍后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网友是怎么跟我们互动的。 好的。 这段应该这个音乐选的可以吧？ 刚才那个还挺嗨的，但突然又舒缓了下来。你也是双子座是吗？ 也比较分裂。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网友都是怎么说这个自己喜欢看哪种朋友圈的。这个网友找女主说喜欢看那种纯粹分享生活、充满生活气息的朋友圈。 哦，就比如说 什么叫纯粹分享生活呢？ 我前两天就比如说我朋友他特别喜欢去就是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他去画画，就画那个油画，因为他也不是美术专业的，然后他就是现在很多尤其是北京啊一些大的城市会有那种体验式的，比如说画画啊，然后插花啊这种课程，然后可以去体验，然后画出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品这种，然后他就晒出了自己的第一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油画，我就觉得还挺羡慕的。而且 这叫纯粹分享， 就真的是在分享生活。有的时候他还会安利一下，就说那个店是在哪里，然后就是 啊，你确定那不是做微商的吗？ 不是， 突然来了一个安利店，我就突然觉得 没有 画风有点变了。 这个真的不会，就是因为一般来说，我看到这样的朋友圈，也很想去问到底在哪里可以学呀，哪里可以体验。对， 哇，原来是这种叫纯，你觉得什么叫纯粹分享生活的小赵？ 我觉得就是类似这种吧，你可以从里面你看到很多新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小赵这种也是纯粹分享生活。我的生活中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也晒到朋友圈里啊。 哦，所以他发了七条，你也看了是吗？ 生活也分为很多种生活。 是的， 我是比较无聊的生活。 不，还真的是就是分享心情，然后分享那个比如说做了什么饭，然后或者是分享这个就是。 说实话，我觉得你说的这种现在都能让我想到不好的朋友圈。 啊、 然后，我继续来跟你说一说我的分类啊，就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小赵，有一种叫做驴唇不对马嘴型，就是小赵刚才说的那种，就是 对， 你的配文和你的图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哦， 然后你那张图甚至就是一张自拍，然后呢，你的配文 就是为了发自拍，可能 对啊，然后跟你的这个照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型嘛，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照片上来，然后只发一条文字的话，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吗？ 哦， 小赵，你的朋友圈里面是文字居多还是图片居多？ 你的文字被忽略了吗？ 我文字居多吧，因为我很少自拍。 那你都是大长段吗？还是都是小段？ 小段吧，因为大长段也没人看，是吧？ 但小段容易被人忽略吧。 小段有的时候还真会配一两张表情包，就比较搞笑那种 啊，搞笑表情类 型。我看过小赵同学的朋友圈，还真没有被屏蔽。但是我觉得小赵同学他虽然发的是文字，但是他是那种跳跃性很强的，就是让你能琢磨出来的。对，比如说就小赵同学自己来分享。 来，小赵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几条你发的朋友圈，好吧？ 可能没有想到我们还会听到他，让他说。 然后我们曝光朋友圈嘛，对不对？ 段子在剖析自己。 来，我们一起来这个，我们三个一起来爆一下自己的料好了，然后爆一下自己发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 最近发的，最近发的，谁先来？ 我先说，我最近发的是一张漫画的截图，因为最近在追那个《海贼王》这部漫画。然后他， 哎，你追到哪儿了？ 我追到最新的一话。然后他有一句那个字幕组的翻译特别搞笑，他说是路飞对沈平说的，说你死也要给我活下来。 对，这时候，但是这句是很感动的一句话呀，就明显是最后他吼着说出来的一句话呀。 但是那个汉化组就很调皮呀，他死也要给我活下来，就 这是这个。我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是这个《海贼王》最新的一期里面，然后沈平要一个人去面对大妈了。然后路飞要逃跑了，路飞跟沈平在临别的时候说了一句，现在你的船长是我，你死也要给我活下来。但这句话很催泪的好吗？为什么在你这儿就变成了搞笑的？ 这就是生活分享类，是不是？ 对，他这种应该就算是生活分享类。我看到了哪儿我觉得很搞笑，我觉得这是我的生活，我觉得这算是生活纯粹的分享生活。 是的是的， 朋友圈 这应该还是蛮受喜欢的这种。那 王悦发的最新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 刚刚乐桃一直盯着我就不想说。 我好想知道你的纯粹分享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最近也算生活了， 是自拍吧？ 不是，拍的是工作 啊。最近的一张是工作是吗？ 对，然后一个朋友圈一共四张，最后一张是自拍。 最后一张是纯晒自拍。 对，那天就是去主持，然后后来就把那个就是晒出来了。对， 这个还是属于工作类的 啊，算工作类的。所以 工作类 的算， 我觉得也是算是纯粹的分享生活啊，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哎，不过我朋友圈里倒是有那种 那种很极端的，就全部都是工作 啊， 感觉完全看不到他的个人生活。 那你是因为你只加到了他的大号， 哦， 他一定有一个分享自己生活的小号。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 全部的生活全都是工作的话，我觉得他的生活得多么的难过。 完了，原来朋友圈这么复杂， 那当然了， 微信朋友圈、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号。 是的，是的。 就是省得你要去屏蔽很多人、然后如果你不发吧，别人会觉得你没有存在感。 嗯， 我觉得朋友圈也是一种找存在感的方式吧， 也是相当一部分是吧。有的时候我会喜欢分享歌之类的，然后尤其是早上啊什么的分享歌，而且我特别喜欢看的，或者是就是早上然后看有人分享歌，我每天早上起床之后都会把所有的点一遍， 要听一遍。 对对对，我就特别喜欢大家分享歌。 不愧是音乐节目主持人。 嗯，对，我是晚上音乐。 我给你宣传一波。 是的啊，对。 我最近的一条朋友圈是我在旅游的时候拍的，我去 刚去旅游， 对对对对对、刚去旅游，然后我拍了一段视频， 哦， 然后是我自己在潜水的一段视频。 哇，这个很棒。 对，然后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天 哪， 这是在哪里？这是在、 在普吉岛。 哇， 然后是一段潜水的视频，然后配文是、因为我一直在吐泡泡，就布鲁布鲁布鲁、大海为什么这么蓝？布鲁布鲁布鲁， 为什么这么蓝？那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都算是生活分享类的。 我觉得这算是纯粹分享生活吧。 真的，这个是旅行，然后是、 我觉得已经很 real 了。然后我们接着再说，刚才我看到了这几种类朋友圈的类型啊， 嗯， 还有一种类型呢，叫做这个感慨型。你知道什么叫感慨型吗？就是不就是每天都有新感悟 哦， 然后时不时的就要感慨两句，时不时的就是看透了这个，悟透了那个，然后发一个禅。 啊、哦，对，这个我也有，就尤其是加一些老师，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长辈，然后他们就特别，包括亲朋好友，他们也就特别早上，他们起的又早，然后就每天早上咱们起床的时候就刷到的基本上都是这些类型的。 而且主要是他们这种感慨，不，鸡汤和感慨还是两类， 一样是吗？ 什么感慨类一般发的配文都是什么？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一念心清净，处处莲花开，就是这种类型。 然后配一个佛的照片， 对对对对，然后 很有那 个莲花的照片，然后我觉得很心境啊。 哦、 这种 那我还真有 感慨类，你们朋友圈有没有这种人？ 有，我真有。我跟大家说了，就是早上嘛，早上每天早上我都会看到，然后每天都定时的在发，特别的准时，真的，他应该五六点左右就开始发，然后每天早上醒来之后看到这个都是，我一开始还会看。看一眼，后面我就直接划过了，又不好意思给人家屏蔽。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你刚才一直在说的，叫做拍饭型。 哦， 我觉得朋友圈有好多这种，而且很罪恶。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半夜深夜放毒，九张图一张不落，全是吃的。 我就喜欢在晚上发。 你这种人就很罪恶， 太过分了。 我每次攒一堆，就是假如说真的要发美食的话，然后一定会挑晚上十点以后，然后 就算是吃的早饭，也要晚上十点以后发。 我一般就是攒一天的美食，或攒好几天。 你是对你的朋友有什么仇恨吗？ 今天这天吃的好棒呀！今天这一天吃的好好呀，是吧？ 对，我会集齐几张，有的时候还是一好几个拼成一个图， 然后加上各种的滤镜，然后让它显得更加的鲜艳， 更加的。对的对的， 这个还是 美味， 有风险，容易把自己也看饿了。 那你是那种吃饭之前一定拍照的人吗？ 不是一定，就是真的很好吃或看起来哇好漂亮，这个 就是不一定好吃，但一定好看吗？ 对对对，反正就是一开始，比如说前两天我也是去美国嘛，然后那边很多可能没见到的东西会拍一下，然后比如在国内，就是比如说就我记得有一次是去饭店，然后吃那个兔爷儿的样子的一个菜，然后上来之后哇好奇特呀，因为它弄成一个兔爷的 样子、 对，然后就想把它拍。对，我一般是那个外貌协会的、对， 是只关注外在不关注内涵的，好不好吃的另说。 对，好不好吃另说， 拍完了端下去。 退了、 都是摆拍的是吧？那你应该让这个饭店给你钱，是摄影师吗？还加宣传呢，对不对？ 下次考虑一下吧。 你们这种拍饭型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罪恶，尤其是在深夜看到你们的朋友圈。 我有的时候看到别人其实也是一样心态，也是很就觉得很气愤，怎么能这个时候发这些东西。但是自己有时候也会发。 另外你的朋友圈里面还会有一种类型叫做文摘型。 文摘型、 就是各种书上摘抄下来的，比如说摘下来一段话，然后杠 什么什么 书名号什么什么书，然后显示自己今天看了一本什么什么书，然后过两天又摘一个什么什么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书，我就觉得这种类型你们朋友圈应该也有， 也有 显示自己 文化底蕴很深厚，觉得自己每天都在读书。 有的， 这种 有的， 这种有没有？ 真的有，而且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不每天都摘，就是书摘不一定都发出来，然后每天发一张就是书的那个就是折的那种图，大概就是有勾画的那种拍的照怎么样？对，也算是吧。 毕竟是自己勾画的，可能在图书馆里找了一本书。 对，有可能。 他勾画过， 有可能 拍张照。 有的一看那个很精细，有可能就是从网上荡下来的那种。 这有的人这种拍书都要 P 图的， 嗯 ，P 图吗？ 对， 拍书是因为光线不好 P 图吗？还是 不是就一定要就 加个滤镜，显得 比较 优 美， 比较优雅一点？ 对，然后这显得这是一本有内涵的书。 嗯，有的是那种不发文摘，然后但是比如说书啊、茶呀、 啊， 然后那个就是自己的小晒自己小书桌， 有啊，小书桌、书茶，然后小台灯， 对， 有可能也是拍完了端下去， 然后配的一定是什么下雨天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对对对对，这种类似的， 静静心什么的，然后这种这种类型，然后其实 真正看不看只有他自己知道。 一开始一下午从一点开始，我要准备看书了，然后把书翻开，然后把茶倒上，然后拍张照，然后开始 P 图，然后 P 完了图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好，书翻盖上，然后可以了。 哦，该吃饭了。 今天的，然后一会儿要拍饭了，是吗？一会儿 是的。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胡乱赞行，就不管你是好了病了。或者是谁谁谁去世了，谁谁谁怎么怎么样，他都要跟着赞一下。 哦、 你的朋友圈里会不会有这个？比如说你每次赞了一条朋友圈，一会儿你能看到他也赞了一下。 哦。 然后各种朋友圈，然后你往下翻，只要你们的共同好友，他好像都赞了。 我是比较爱赞，但是不会说每一条都赞，就是赞的比较多频率。 我遇到过类似的，但是不是胡乱赞，而是一对情侣，只要有一个人赞了，另外一个人马上也会跟着赞， 跟着一起赞。 啊、这还是一个准则，就比如说有共同好友或者像情侣之类的，只要有一个人发了，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同时发完了之后，你不能只点一个赞，然后同时你就要点一溜，那他们之间也要互相点赞，反正你最后就看这是很混乱的一个局面， 漫天的赞。 对， 还有一种呢，就是。怨妇型，悲天悯人型，就是每天就是负能量爆棚，然后就是我好痛苦，我好悲伤，我好辛苦，别人对我不好，就是每天都是这种负能量爆棚的。我觉得朋友圈里也会有这种。 嗯，要每天的话，可能有一点点 建议去看医生， 去看心理医生了，是吧？ 或者来我们青年说聊一聊。 好，北京时间9:29，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和一段歌曲，稍后我们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下朋友圈里有哪些趣事儿。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P

好的，半点过后，北京时间的上午9:38，我们继续早上的青年说。 我们继续来讨论今天青年说的话题啊。今天青年说的话题是在朋友圈里面 不能说的秘密，就像刚刚说的， 不能说的秘密。在你的朋友圈里面都有哪些特别奇葩的人啊？特别奇葩的事啊？ 我们非要说出来，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是吗？然后 对， 看破不说破，说破就挨打了，是不是？ 完了，我们今天就要这个是吧？尝试一下，就帮大家分析一下哈。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呢？ 嗯， 首先那个爱哭哭说啊，他说朋友圈里面展示的生活还有精神状态，或许从来都不能代表真正的自己。因此呢，你隐藏起来的不想被人看见的那部分才是你真正的自己。 嗯，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你在朋友圈里面晒的都是你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 嗯， 然后别人看不见的才是你真正自己的样子。所以说有的人说是这个朋友圈和真人的这个反差还挺大的。 是的，就是确实是这样哈。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前一阵儿去美国拍片子，然后其实大家以为我去玩，然后拍了很多就是特别棒特别美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那时候也算是刷了个屏，因为那时候发朋友圈发的还是挺多的，一天一条差不多。 一天一条，那你小赵看来撒撒随 了。我那个时候都已经不敢发了，就是微博发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回来了之后大家关注的点都是哇玩的不错呀月月，然后但其实在那边发生了好多故事，大家可能都看不到都不知道。 嗯，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 哎、比如说什么故事说、 因为我去的是北极嘛，所以说在那边还是挺危险的，就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哈。确实在包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多人可能发的都是特别美好的，然后今天吃了什么，在哪儿住，然后就去哪儿玩什么的，但其实大家看不到的是他经历过可能遇到了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小赵同学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到隐藏嘛，就是我平时也会有像刚才他们说的负能量的一些东西，那种东西我一般都会屏蔽我家人。 哦，你也会发、但你会把它就是比如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会屏蔽， 就是因为家人会担心嘛，看到那些东西。 真的会担心。 而且 我觉得小赵是那种平时有火也不会发的人嘛。 就是看多大火吧。 温温的吗？ 对，我觉得小赵可能是那种就是比较会压抑自己的那种，是吗？ 算是吧。还有就是如果晚上深夜的话我想发东西，我也会屏蔽家人，因为如果被他们看 见，他一定会跟你说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对， 如果你这样生活不健康。 我现在已经发到或者是已经让我爸妈觉得哦管不了了，管不了了，晚睡就晚睡吧。 我是因为我从上学的时候我就屏蔽了我父母，然后但是后来就没有屏蔽了，因为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大学，你可能偷偷跑出去玩了，趁了个周末什么的，你偷偷跑出去玩了，但是爸妈可能会很担心你，大家好像都有这样吧，就是偷偷出去然后但是怕爸妈担心。 那个时候我都不会发。 对， 对，然后 第二天再发。 哎，蛮想发条朋友圈的。屏蔽我妈。 明明是在电影院打电话要说啊我在学习呢。 喂妈，我在图书馆。图书馆怎么有这个什么什么嘟嘟嘟打枪的声音？ 怎么这么嗨 今天那个他们在放电影研究。哎呀，再见。快点 儿。好在咱们这个专业啊或者相关专业有优势。还真的 是这也 是发现跟父母还有朋友圈的一段这个姻缘，是吗？另外这个网友青云石说，越来越多的人呢为自己的朋友圈是加上了一把锁，越来越多的人也是疲惫于打字30秒润色10分钟的这种情况了。小赵，你是不是你会润色自己的朋友圈吗？ 对，我会那个斟字酌句。就会仔细的研究， 怪不得每次发那么少。 他说如今的朋友互动是主要，朋友互动的主要场域就是我们的朋友圈了，说已经无法成为人们快意江湖真正释放自己的地方了。正如有些人所说的是，朋友圈呢只是虚拟世界当中的一小块天地，真正的世界在我们放下手机之后才能看到。 其实你看好像朋友圈也好，微信是现在，然后之前有什么 QQ 空间，然后还有什么人人，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类似的软件，其实最开始大家可能真的只是想分享生活，就是记录，就像写日记一样。因为我最开始用的好像就是 QQ 空间，那时候真的就是 在写日记，写电子日记， 写书说说， 对说说、嗯，还有那个长篇一点的文章或者 日志， 对日志，对对对日志、嗯，基本上就是在记录自己。那时候还在学校，也特别简单。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记录自己，因为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来看， 对， 然后所以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朋友圈好像有很多的限制，有没有？ 因为加的朋友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你有的朋友你是不想让他看到，所以说有人有小号嘛，小号这时候很必要嘛，对不对？ 放飞自我的地方， 一个放飞自我的地方。另外 MOO 小姐说，她说这就是网络日记啊，喜欢就哈哈哈哈哈，不喜欢就哭唧唧，反正我也不是给别人看的，我心态摆正就好了呀，我的世界尔等何以参与。 哇，好 霸气，这是一个霸气的朋友圈的发布者，什么我想问什么说什么的， 嗯， 你爱评评，喜欢看看，不喜欢看拉倒， 做自己 就很 real。 对，但是你心态这样其实也会有不少麻烦， 对， 就比如说你会被爸妈说教之类的， 爸妈跟你说、 有的时候 早点睡觉，你又跑去哪玩了？吃这么多不怕变胖吗？ 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之前咱们是做学生，可能还好一点，然后也就父母啊、家长啊什么这些会管得到你，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万一之后工作了之后，然后说我现在刚跟领导请了假，说我有事儿，然后结果没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发现自己在拍什么，就是比如旅游啊这种， 早上起来 对 领导我病了， 对对对对， 吃不了了， 对， 然后挂了电话，嗨起来，嗨起来，嗨起来， 对对对，基本上发一条这个就立即毙命，就是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会有很多很多麻烦是从朋友圈来的， 就是好友越来越多，分组也越来越多， 所以到底应不应该放飞自我？ 有一件事情就朋友圈的麻烦，就是。你为什么点赞了别人的朋友圈你都不回我信息、 哦、尤其是在那个什么情侣啊同事之间会这样，就是 你竟然不回我信息你还去点赞别人的朋友圈， 对对对，哎，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就是我有的时候也犯这个毛病，就是先去看朋友圈、啊、就是可能收到那个消息真的不想回，或想过一阵儿，然后我就开始先 过一阵儿是什么 可能要想一想吧，就是然后就开始刷朋友圈，刷完之后后来我一想，我好像有一次还是我是那种点赞狂魔嘛，就是 点 了他的 赞， 我还点了他的赞，后来一想不对，我得回去回复，然后我又回去了就那样 暴露了自己 暴露自己。 哎，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哎，你们不会吗？ 不会 我有的时候也会忘记回， 是吧？对， 我只会没看见，我是真的没看见、因为我是第一时间回消息， 嗯，对 嗯。然后我们继续来说刚才 我看到的这些朋友圈的类型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悲天悯人型的，像刚才小赵说的那种满是负能量的那种啊，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你们朋友圈里不知道有没有，叫做情种系， 情种 就 每天说一些、就 是、全都是爱情、 哦、 三句不离爱情，为情生为情， 也不知道跟谁说的， 是晒谁的 都有吧， 都有是吗？ 就是自己的书上写的什么的、 哦、 就一定要跟爱情有关系，每天都在悟透爱情， 嗯， 你们有没有这种朋友？ 然后如果知根知底的发现他是一个单身 对啊 有倒是我觉得和那个悲天悯人型应该算一种，就是感叹自己为什么遇不到美好的爱情那种、 哦、 我觉得还有就是什么感慨男女关系啊，感慨什么各种爱情啊、什么爱情故事分享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情种类型的不知道你们朋友圈里有没有， 嗯，有，然后但是没那么多，可能我身边更多的是晒幸福之类的吧， 晒幸福之类的、 这个算吗？这个算这个里面的吗？ 嗯，秀恩爱的吧，秀恩爱的有，我觉得也算一个秀恩爱类型，我也觉得因为我是单身，所以说我觉得秀恩爱类型、 这就因人而异了，就是有的就觉得就是啊 他俩好幸福啊， 对，然后有的就、怎么又秀 对啊，然后我觉得你偶尔秀秀我是就是怀着祝福的心态，我愿意去祝福你， 对对对， 你一天八条全你俩自拍，我真的不想看， 还真的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就是真的一天能发好几条的这种，嗯，也是是吧，注意一下哈，公共场合，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给两个人同时点赞的还会在别人朋友圈底下聊起来的那种 哦，有啊，两个人对对，这种我觉得这是公共区域好吗？还是在私人领域呢？ 对不对？ 公共场合注意一下。 我觉得近期有一种朋友圈发朋友圈特别多的是花痴类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啊，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自己喜欢偶像，然后被他拉票，前一阵不是有一些综艺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的，然 后 就是 为他拉票，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某个偶像，或者喜欢的某个小帅哥什么的， 对对对， 天天都在发他的照片， 对对对对 有没有？ 有 太多了， 好像 特别 不止最近，之前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之前可能喜欢的 的类型不一样或喜欢的人不一样，然后我周围还有很多喜欢韩国的韩饭那些饭团、嗯、对对对、嗯、然后他们是饭团里面的，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在 饭团是什么， 饭团就是粉丝团，然后他们的专业名称叫饭 团,、 哦、叫饭团， 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然后 就、嗯、他们就晒，甚至就比如说真的飞到了韩国然后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啊什么的、嗯、然后还各种晒，反正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朋友圈全部都是他韩国的那个明星啊，还有他的参与的活动啊什么的， 真的可怕。 对，就而且那种人他们可能用的表情包也都是那个 明星的表情包。 对对 对, 对, 对，真的是这样、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可能大家追的是更多一点，就更多元素了、 嗯、 然后但是好像模式都差不多，都是在不停的晒。 嗯，我觉得真的是这帮人有的时候刷屏刷起来也是蛮恐怖的、 嗯、 而且一呼百应，有的时候山呼海啸。 对， 在朋友圈评论里面有的能吵起来，然后有的就是能在朋友圈里相认 啊原来你也喜欢他、啊、然后就能在朋友圈里相认，另外一种就是怎么喜欢这样的，我喜欢谁谁谁，然后两个人就 开始掐起来了， 掐起来了。嗯，然后我觉得这种也是蛮可怕的，蛮恐怖的。 对， 然后我觉得最后一种朋友圈的类型，就像我这种，其实我在朋友圈里面不是很活跃，就是我 发 朋友圈极少，我一年能发上两三条那种、 哦、这么少、嗯、 对，真的有人 对，是，然后我就属于那种闷骚型的， 可能你是我跟小赵这样的同学、 就是、 难以理解的 闷葫芦型的。 还有人是那种设置仅三天可见的、 哦、 对，这种人也很烦、哦、就像 对， 因为我是属于只看不发的那种人、 哦、 然后我一般都看朋友圈了解这个人。 嗯， 但是呢我有一个坏毛病，就是我在微信里面、嗯、我们一般加了好友以后不爱给他改备注。 哦， 所以说我就永远 忘记他的网名。 对，尤其是 一般这个人是谁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点开他的头像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嗯， 然后看看他里面有没有照片，然后、 嗯、 哦，原来是你啊， 嗯， 然后跟他说什么， 对， 一般都是这样的。 但是 我一般不太， 有的时候你点开一看，嗯，三天可见，然后上面近三天没有照片， 对，然后头像一看，哎，是条狗，你到底是谁？嗯，就很难过，我就陷入了沉思，然后呢？我就要各种线索去想他是谁嘛，然后微信名，然后微信名的时候是一串数字，然后后面有三个字母， 嗯， 三个字母那就一定是名字的缩写了， 嗯， 对， 他就在想这个人是谁呢？ 你猜 还要开始的 L 李刘，嗯，叫刘，然后这样李哎开始转，哎，脑子这到底是谁呢？后来然后。算了，还是不找他， 而不认识， 要不要删掉他呢？哎，算了，也别删他了， 哎， 万一哪天有事儿呢？ 这个过程简直堪比 P 图的时间啊！ 对啊，就叫名侦探柯南的时间嘛。 哦，真的是哦，还是很费脑细胞啊。 对啊，谁说不是呢？ 那 所以说，以后一定要养成一个经常给别人改备注的好习惯。 哦、对对对，那刚刚也说到，比如说什么三天可见啊、半年可见啊，这些你们怎么看待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做这件事，你发都发了，对不对？ 那过去是有多见不得人嘛，是吧？ 对，哎，不过我这种也是，我想隐藏一下我的过去，也算是这种， 嗯、那可能过去有一点什么故事， 见不得人是吧？ 又懒得删、 啊， 又舍不得删， 什么故事 就是自己的前八个男朋友，然后每三天可见的，然后谈了一个新的男朋友，一看朋友圈，仅三天可见啊、哦，最近没有男朋友啊、哦，这女孩是单身，然后谁知道前面 三天换一个，三天换一个， 真的是三天可见，原来是这样。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网友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啊， 嗯， 棒子鸡说我最喜欢的是在朋友圈里面分享音乐的人了，哎，跟你一样， 哎，没错， 嗯，说是温柔对待朋友圈的人也会被朋友圈温柔对待， 嗯，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自己喜欢什么歌然后分享到朋友圈里，然后大家一起听一听，然后分享给大家，把自己当时的心情也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对， 就像你早上起来觉得点开了大家的朋友圈，点开了这个音乐，然后你也会很开心、 嗯、 然后早上起来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真的是这样，每天早上刷朋友圈的时候都是伴随着大家分享的音乐来进行，这样的话刷代购什么的完全心里就没有压力了， 带着音乐去刷是吗？ 是的。 然后这个雨轩儿说，只要你不是微商，刷屏什么都行 啊、哦， 我什么朋友圈都能看， 简单明了。 微商刷屏， 看起来被微商 主要是有的时候这个微商呢，你卖东西我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 嗯， 刷刷刷刷刷刷了一段屏，然后连发六条，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全都是你。 嗯、 另外呢，在这个 朋友圈的内容里面，在文字内容里面全都是慷慨激昂，让你跟他一起干，或者是让你赶紧来买他们家的东西，然后多好多好多好多好。 嗯， 你赚生意，你做生意赚钱，我是可以理解了。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么霸占我的朋友圈，这样合适吗？ 对，反正现在我就发现这朋友圈里面的这个代购啊，或者是这些太多了。然后我的处理办法就是精选一到两个，然后剩下的全部归到屏蔽栏里面。然后精选一到两个，就是平时偶尔刷刷广告也挺开心的，然后可能万一就剁个手什么的哈，然后缓解一下压力。 粉笔盒说这个，我在朋友圈里面最烦的是健身的 啊， 你要是真的认真健身倒还罢了，还则罢了。 嗯， 他说你去健个身，金银首饰戴的超齐全， 嗯， 一身装备超齐全，就这种。然后在健身房里，你站上跑步机的那一刻， 嗯， 拍了一张照以后，你在健身房剩下的两个小时全在那 P 图。 我就看过很多女生是这样的，就是男生， 就是没有看到你出汗，然后来了一个健身房打卡，然后自己在镜子前面拍一张照片。 对， 因为健身房有很多的镜子，它是专门显得人很瘦的。 嗯， 然后他 们、哦、真的呀， 健身房是有镜子， 原来是这样， 会让你觉得你在健身房里面很有效果。 哦， 然后它会让你显得很瘦，然后但是回家了以后呢，你又看自己又胖回来了，然后你就觉得嗯，我还是健身没有健够，然后你就接着去健身。每次健完身以后照镜子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今天又有新的收获在。 哦，我就是被那个，原来我就是被那个镜子骗的，每次就是健身完了之后特别满足， 总觉得自己没问题， 然后回去大吃一顿，然后放开。 你该把家里的镜子也换成健身房的镜 子。然后我觉得这种健身的真的是和我们之前说的那种虚荣型是差不太多，就是若有若无的就要透露一下这个标志啊，在车上或者是拿个包炫富型的， 嗯， 还有这个炫健身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我是把那个健身照都炫在了，不是炫了，炫在了一个社区 clip 啊、什么就是类似的社区里面。 我觉得这种交流的时候可以炫、就大家都在炫运动的地方， 每天打个卡之类的，对对， 互相鼓励。 我觉得你但凡是身材特别好，然后真的是肌肉健硕，每天在健身房里捶打出来的， 嗯， 你晒一晒自己的成果，还则罢了。 嗯， 但是你这种穿的齐全，妆都画一个满妆，然后去健身房拍一张照，然后我就觉得、你是有多无聊。你是有多无聊。 可能如果女孩子有这样行为的话，是为了少购物，就是比如说把时间都放在健身房里面，起码少剁点手啊，瘦不瘦再说吧。对，大家看 这个。另外这个网友傅补雷说年纪越大他就越少的发朋友圈，而更在乎身边的人、在乎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朋友圈只是别人想让你看见的，而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的对的。你朋友圈现在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给别人看的朋友圈，已经不再是你尽情分享生活的平台了。我觉得到了这儿，我突然明白了，我们第一次念的那个网友说他喜欢看纯粹分享生活的照片、就是不为了任何人看。 嗯， 我觉得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如果大家真的能做到这种，就是也算是绿化我们的朋友圈环境了吧，就是大家纯粹的来分享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晒、为了炫、为了让朋友看，其实和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很不相符的自己的另一面。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么的真实 real， 这也是绿化我们的朋友圈，让我们的朋友圈以后我们刷的也会非常的畅快。 对，其实不管怎么样啊，其实说了自己喜欢的也好，不喜欢的也好，更多的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包括在虚拟的生活当中做自己，同时呢、净化一下我们周围的这个公共的朋友圈的环境哈、所以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吧、 没错。然后另外呢、还有最后这个网友说的、年纪越大了越少发朋友圈，更关注身边的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也不仅仅我们朋友的圈子，就像我们一开始我问的你那个问题是朋友圈还是朋友圈子。 嗯，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这个朋友圈，而更多的我们应该回归到我们的朋友圈子当中，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见面聊一聊近况，这个更新一下最近的消息，大家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觉得见面分享，然后哪怕我拿手机我让你看照片，也会比你刷到了我的朋友圈，我觉得那样感觉更开心吧。 嗯，没错。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也分享了很多大家生活当中的朋友圈类型、也是希望就是反正说了这么多，大家就是喜欢发什么不喜欢发什么，就是做自己就好了。 好，没错。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请到了小赵同学来我们的直播间，节目的最后呢放一首歌给大家，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明天见啊。 叫一声我。